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7集，一个被禁锢于此的亡魂，一不知此地何处，二不知因何而死，三不知被谁人所杀。魏无羡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一问三不知的亡者。心念一转，那再换个别的，你问他是男是女，这个他总不会也不知吧。蓝忘机依言而奏，撤手之后，另一根弦铿锵有力的一弹，蓝忘机一道，难。魏无羡道，总算是有件事知道了。再问，有没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进到此处？答曰，有。魏无羡又问，那他现在人在哪里？秦弦顿了顿，方才给出回应。魏无羡忙道，他说什么？蓝忘机神色凝然道，他说就在这里。魏无羡一哑，这里指的应该就是这座石堡，可他们方才搜了一通，并未见金陵。魏无羡道，他不能说谎吧？蓝忘机道，我在，不能。也是，奏问者是韩光君，来陵在他的压制之下，自然无法说谎，只能如实应答。魏无羡便在这间石室里到处翻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被他遗漏了的机关密道。蓝忘机思忖片刻，又奏问了两段，得到应答之后，他却神色微变。魏无羡见状忙问，你又问什么了？蓝忘机道，年岁几何，何方人士？这两个问题都是在试探来陵的身份和底细。魏无羡心知他一定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答案。如何？十五岁，兰陵人士。魏无羡的脸色也陡然变了，问灵请来的魂魄竟然是金陵。魏无羡忙凝神细听，铺天盖地的嘈杂声中似乎真的隐隐能听到金陵微弱的几声叫喊，但又听不真切。蓝忘机继续奏问，魏无羡知他必然在询问具体位置，便紧盯着琴弦，等待着金陵的答案。这次的回应较长，蓝忘机听完对魏无羡道，立于原地，面朝西南，听弦响，想一下，前行一步，琴声止息之时，便在你的面前。魏无羡一语不发，转向西南，身后传来七声弦响，他便朝前走了七步，然而前方始终空无一物，琴声还在继续，只是间隔越来越长，魏无羡也走得越来越慢。再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一直走到六步，琴声终于静默了下来，不再响起。而在魏无羡面前的只有一堵墙壁，这堵墙壁以灰白色的石砖堆砌而成，块块沿河无缝。魏无羡转身道，他在墙里。碧尘出窍，四道蓝光掠过，墙壁被斩出了一个齐整的井字形。两人上前动手拆墙，取下数块石砖后，大片黑色的泥土裸露了出来。原来这座石堡的墙壁做成了双层，两层坚实的石砖中间填满了泥土。魏无羡赤手刨下一大片泥土，黑乎乎的泥土中间被他刨出了一张双目紧闭的人脸，正是失踪的金陵。金陵的脸没在土中，一露出来，空气陡然灌入口鼻，顿时一阵猛咳吸气。魏无羡见他还活着，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 金陵方才真是命悬一线，否则也不会被问灵捕捉到他即将离体的生魂。好在他被埋进墙壁里的时间不长，否则再拖一刻就要活活窒息而死了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忙着将金陵从墙壁里挖出来，谁知拔出萝卜带出泥，金陵上身出土的那一刻，他背上的长剑还勾出了另一样东西，一条白骨森森的手臂。蓝忘机将金陵平放在地上探他的脉象施治，魏无羡则拿起碧尘的剑鞘，顺着那条白骨手臂在土里娴熟地戳戳刨刨。不多时，一副完整的骷髅呈现在了眼前。这具骷髅和刚才的金陵一样，呈站立姿势被埋在墙壁里。惨白的骨头，漆黑的泥土，对比鲜明而刺目。魏无羡在土里翻了翻，又拆了一旁的几块砖，一番搅动后，果然在附近发现了第二具骨头架子。而这一具还没有烂得彻底，仍有皮肉附着在骨头上，头盖骨上还有乌黑蓬乱的长发，残破的衣衫是水红色的，看得出来是个女人。她倒不是站着的，而是弯着腰。弯腰的原因是因为她腿边还有第三具尸骨，这一具是蹲着的。魏无羡不再挖下去了，他退后几步，耳中的嘈杂声如潮水般汹涌而放肆。他几乎能确定了，这整座石堡厚厚的墙壁里填满了人的尸骨，头顶脚底东南西北站着坐着躺着蹲着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正在此时，昏迷中的金陵忽然坐了起来，他当着两人的面闭着眼，踉踉跄跄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魏无羡想要看他究竟要干什么，便没动。只见金陵慢慢绕过自己，迈出一条腿，重新踩进墙壁里，站回了他刚刚被埋着的地方，双手平放身侧，连姿势都和之前一模一样。魏无羡把金陵重新从墙壁里拽了出来，又是好笑又是古怪，正想对蓝忘机说此地不宜久留，却突然被远远传来的一阵狂怒犬吠吓得一哆嗦。那条黑棕灵犬自从他们进来之后，便乖乖地坐在洞口摇尾巴，焦急又可怜巴巴地等他们把主人带出来，也就没再乱叫一声。可眼下却吼叫的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凶悍。蓝忘机道，保外有意。他伸手要扶金陵，却被魏无羡抢先一把背起道，出去看看。两人飞速原路返回，矮身一出洞口，就见黑棕灵犬背对他们朝着一个方向，喉咙里发出滴滴的呼噜声。魏无羡虽硬着头皮过来了，但最听不得这种声音，便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好几步。偏偏那条狗一扭头，见他背着金铃撒开腿就飞扑过来。魏无羡惨叫一声，快要把金铃扔出去时，蓝忘机错身一步挡在了魏无羡面前，黑棕灵犬立刻刹住，又夹起了尾巴，没吐舌头是因为他嘴里叼着什么东西。蓝忘机走上前去，一弯腰从黑棕灵犬牙齿间取出一块布片，回来递给魏无羡看，似乎是一片衣襟。刚才一定有人在这附近游荡过，或者窥探过，而且形迹可疑，否则黑棕灵犬的叫声不会满是敌意。魏无羡道，人没走远，追。蓝忘机却道，不必，我知是谁。啊，我也知，在行路岭传谣言放走尸设迷阵建石堡的一定是同一批人，还有那些刀，可现在若是不抓现行，以后再想抓他就麻烦了。我追，你和金陵 我带他下行路岭，回清河找个地方安顿，就在之前遇到那个郎中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 这段对话进行得十分急促，蓝忘机不过停顿片刻，魏无羡又道， 去吧，再迟人就跑没影了，我会来的。 听到那句我会来的，蓝忘机深深看了魏无羡一眼，不再多言，转身欲走。 黑棕灵犬又想扑过来，魏无羡忙惨叫道，你等等等等，你把狗带走，狗带走。 蓝忘机只得又折回来，居高临下地看了黑棕灵犬一眼。黑棕灵犬不敢违抗，嗷嗷地跟在了蓝忘机身后，寻他追去，还不时回头望望金灵。魏无羡抹了把汗，回头看了一眼这些白森森的石宝，重新背起金灵，径自下了行路岭。此时已近黄昏，魏无羡背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少年，两人都一身泥土，颇为狼狈，引得路人频频注目。魏无羡回到白天金灵纵犬追他的那条街，找了一家客店，用从蓝忘机身上摸出来的钱买了两套新衣服，还要了一间房。先把金灵那件埋在土里变得皱巴巴的金星雪浪加纹袍扒下来，又扯掉他的靴子，忽然动作停了下来。金灵的小腿上似乎有一片阴影，魏无羡蹲下来把他的裤管卷高，发现这不是阴影，而是一片淤青，而且不是受伤的淤青，而是恶祖痕。恶祖痕是邪祟在猎物身上做的一个标记，一旦出现便说明这个人冲撞了什么邪门至极的东西，他留下一个记号，一定会再来找你，也许很久才来，也许今夜就来，轻则拿走留有记号的那部分肢体，重则简单地要了你的命。金灵整条腿都变成了黑色，淤痕还在往上延伸。魏无羡从没见过黑色如此浓郁，扩散得如此之大的恶祖痕，越看神色越凝肃。他放下金灵的裤管，解开金灵的中衣，见金灵胸膛和腹部都一片光洁，恶祖痕并未蔓延至此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正在这时，金灵睁开了眼睛，他懵了好一阵，身体光溜溜的，四面受凉风，陡然清醒，一咕噜爬起来，涨红着脸咆哮道，干什么？魏无羡笑道， 哎呦，你醒了。 金灵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惊吓，合拢中衣往床角缩去道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的衣服呢？我的剑呢？我的狗呢？ 魏无羡道，我正要给你穿上。 他神情和语气慈祥的，犹如一个要给小孙子添寒衣的老祖母。 金灵披头散发贴着墙道，我不是断袖。 魏无羡大喜道，这么巧，我是。 金灵一把抓起床边自己的剑，大有魏无羡再前进一步就杀他，在自杀以保清白的真烈气势。 魏无羡好不容易才止住笑，捧腹道， 这么害怕干什么？玩笑而已，我辛辛苦苦把你从墙里挖出来，你也不说声谢谢。 金灵百忙之中举手捋了一捋乱蓬蓬的头发，捋得看上去体面了些，怒道， 要不是看在这个份上，你敢脱我衣服，我已经让你死一万次了。 别，死一次就够痛苦了，行了行了，把剑放下。 稀里糊涂中，金灵一言把剑放下了。问灵的时候，金灵虽然生魂离体，所有东西都记得不清楚，但却模模糊糊知道是面前这个人刨出了自己，而且还背着他一路下山来。被埋进墙壁后，他有一段时间还是清醒的，心中恐惧绝望到无以复加，却没想到打破那面墙壁，打破着恐惧和绝望的，竟然是这个第一眼看到就极其讨厌的人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